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13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三分真如品第19:1儿时欲界色界天子各持天上种种香末及诸天花摇散佛上顶礼双足却住一面合掌恭敬白言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难见难觉不可寻思超寻思境微妙冲击聪明智者之所能知非诸世间足能信受即是无上正等菩提一切如来应正等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中皆作是说五蕴即是一切之智一切之智即是五蕴广说乃至一切相智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是一切相智诸佛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是诸佛所以者何若五蕴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广说乃至若一切相智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若诸佛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儿时佛告诸天子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天子当知我观此意心恒去疾不乐说法所以者何此法甚深难见难觉不可寻思超寻思境微妙冲击聪明智者之所能知非诸世间足能信受为深般若波罗蜜多即是如来应证等觉所证无上正等菩提天子当知如是诸佛所证无上正等菩提无能证非所证无证处无证时天子当知此法深妙不二现行非诸世间所能比度天子当知虚空甚深故此法甚深真如乃至不碎界甚深故此法甚深无量无边甚深故此法甚深无去无来甚深故此法甚深无生无灭甚深故此法甚深无染无净甚深故此法甚深无知无得甚深故此法甚深无造无作甚深故此法甚深我乃至见者甚深故此法甚深无蕴甚深故此法甚深广说乃至一切相智甚深故此法甚深 一切佛法甚深故，此法甚深。十，诸天子复白佛言：此所说法甚深微妙，非诸世间足能信受。所以者何？此深妙法，不为摄取五蕴故说，不为弃舍五蕴故说，广说乃至，不为摄取一切相智故说，不为弃舍一切相智故说，不为摄取一切佛法故说，不为弃舍一切佛法故说。世间有情，多行摄取，我所执。为色是我，是我所；受想行识是我，是我所；广说乃至一切智是我，是我所；道相智，一切相智是我，是我所。儿时，世尊告诸天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天子当知：若菩萨摩诃萨为摄取五蕴故行，为弃舍五蕴故行，广说乃至为摄取一切佛法故行，为弃舍一切佛法故行，是菩萨摩诃萨不能修行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不能修行一切相智。而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此甚深法，能随顺一切法，为能随顺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此甚深法都无所爱，为不爱色、受、想、行、识、广说乃至一切相智，此甚深法无爱为相。所以者何？虚空平等故，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平等故，空无相无愿平等故，无生无灭平等故，无造无作平等故，无染无净平等故，此甚深法无爱为相，此甚深法无生无灭。所以者何？色无生无灭故，受想行识无生无灭故，广说乃至一切智无生无灭故，道相智一切相智无生无灭故，此甚深法无生无灭，此甚深法都无足迹。所以者何？色足迹不可得故，受想行识足迹不可得故，广说乃至一切智足迹不可得故，道相智一切相智足迹不可得故，此甚深法都无足迹。儿时，欲界色界天子复白佛言：大德善现是佛真子，随如来生。所以者何？大德善现诸所说法，一切皆与空性相应。具受善现告欲色界诸天子言：汝等说我是真佛子，随如来生，云何善现随如来生？为随如来真如生故。所以者何？如来真如无来无去， 善现真如，亦无来去，故说善现，虽如来生。如来真如即一切法真如，一切法真如即如来真如。如是真如，无真如性，亦无不真如性。善现真如，亦复如是，故说善现，随如来生。如来真如常住为相，善现真如亦复如是，故说善现，随如来生。如来真如无变异，无分别，变诸法转，善现真如亦复如是，故说善现，随如来生。如来真如无所挂碍，一切法真如亦无所挂碍。若如来真如，若一切法真如，同一真如，无二无别，无造无作。如是真如常真如相，无时非真如相。以常真如相，无时非真如相故，无二无别。善现真如亦复如是，故说善现，随如来生。如来真如与一切处无意念，无分别，善现真如亦复如是，故说善现，随如来生。如来真如无别意，不可得，善现真如亦复如是，故说善现，随如来生。如来真如不离一切法真如，一切法真如不离如来真如。如是真如常真如相，无时非真如相。善现真如亦复如是，故说善现，随如来生。虽说随生，而无所随生，以善现真如不异佛故。如来真如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一切法真如亦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善现真如亦复如是，故说善现，随如来生。过去真如平等故，如来真如平等。如来真如平等故，过去真如平等。未来真如平等故，如来真如平等。如来真如平等故，未来真如平等。现在真如平等故，如来真如平等。如来真如平等故，现在真如平等。若过去真如，若未来真如，若现在真如平等，若如来真如平等。同一真如平等，无二无别。色真如平等故，如来真如平等。如来真如平等故，色真如平等。受想行识真如平等故，如来真如平等。如来真如平等故，受想行识真如平等。若色真如，若受想行识真如平等，若如来真如平等，同一真如平等，无二无别。广说乃至一切智真如平等故，如来真如平等。如来真如平等故，一切智真如平等。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平等故，如来真如平等。如来真如平等故，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平等。若一切智真如，若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平等， 若如来真如平等，同一真如平等，无二无别。天子当知，诸菩萨摩诃萨现证如是一切法真如平等，故说明如来应证等觉。我与如是诸法真如甚胜信解，故说善现随如来生。当说如是真如相时，于此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东涌西没，西涌东没，南涌北没，北涌南没，中涌边没，边涌中没。而时欲界色界天子复以种种天妙相没及诸天花，奉散世尊及善现上而白佛言：甚其世尊，未曾有也，大德善现由真如故，随如来生。而时善现告欲色界诸天子言：天子当知，然我善现不由色故，随如来生；不由受想行识故，随如来生；不由色真如故，随如来生；不由受想行识真如故，随如来生；不离色故，随如来生；不离受想行识故，随如来生；不离色真如故，随如来生；不离受想行识真如故，随如来生。广说乃至不由一切智故，随如来生；不由道相智，一切相智故，随如来生；不由一切智真如故，随如来生；不由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故，随如来生；不离一切智故，随如来生；不离道相智，一切相智故，随如来生；不离一切智真如故，随如来生；不离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故，随如来生；不由有为故，随如来生；不由无为故，随如来生；不由有为真如故，随如来生；不由无为真如故，随如来生；不离有为故，随如来生；不离无为故，随如来生；不离有为真如故，随如来生；不离无为真如故，随如来生。随者何？是一切法都无所有。诸随生者，若所随生，由此随生及随生处，皆不可得，以一切法自性空故。而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诸法真如广说乃至不思议界，皆罪甚深，为于此中色不可得，受想行识亦不可得，色真如不可得，受想行识真如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色乃至识尚不可得，况有色真如乃至识真如可得？广说乃至此中一切智不可得，道相智一切相智亦不可得，一切智真如不可得，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尚不可得，况有一切智真如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可得？而时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当说如是真如相时， 二百比丘诸漏永尽，心得解脱，成阿罗汉。复有五百比丘尼众远尘离垢，于诸法中得净法眼。五千菩萨俱持证得无生法忍。六千菩萨诸漏永尽，心得解脱，成阿罗汉。尔时佛告舍利子言：今此众中六千菩萨已于过去五百佛所亲近供养，正信出家，勤修梵行，虽行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而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起别异想，行别异行，修布施时作如是念：此是布施，此是施物，此是受者，我能行施。修境界时作如是念：此是境界，此是罪业，此所护境，我能持戒。修安忍时作如是念：此是安忍，此是忍障，此所忍境，我能安忍。修精进时作如是念：此是精进，此是懈怠，此是所为，我能精进。修净律时作如是念：此是净律，此是散动，此是所为，我能修定。彼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以别异想而行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别异之行，由别异想、别异行故，不得菩萨无别异想，即施菩萨无别异行。由此因缘，不得入菩萨正性离生位。由不得入菩萨正性离生位故，得预留果，见此乃至阿罗汉果。是故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虽有菩萨摩诃萨道，即有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而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辩证实际，堕于声闻或独觉地。时舍利子复白佛言：何因缘故有诸菩萨修空、无相、无愿之法，犹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辩证实际，堕于声闻或独觉地？有诸菩萨修空、无相、无愿之法，复由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得入菩萨正性离生，见次修行诸菩萨行，当证无上正等菩提。尔时世尊告舍利子言：若诸菩萨远离一切智智心，不以大悲为上首，修空、无相、无愿之法，犹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辩证实际，堕于声闻或独觉地。若诸菩萨不离一切智智心，复以大悲为上首，修空、无相、无愿之法，复由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能入菩萨正性离生，见次修行诸菩萨行，当得无上正等菩提。舍利子，譬如有鸟，其身广大，百余刹那，或复二百乃至五百余刹那量，而无有翅。是鸟或从三十三天投身而下，去展不周，于其中路复作是念： 我欲还上33天。与如意云何？是鸟能还33天否？舍利子言：否也，世尊。否也，善现。报告舍利子：是鸟中路，或作是愿，至斩不周，当令我身无损无恼。如意云何？是鸟所愿，可得随否？舍利子言：否也，世尊。否也，善事。是鸟至此斩不周时，其身决定有损有恼，或至命中，或尽死苦，所以者何？是鸟身大，从远而堕，无有翅故。报告舍利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舍利子：有诸菩萨亦复如是，虽经无量无数大劫，勤修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亦修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而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辩证实际堕于声闻或独觉地。所以者何？是诸菩萨远离一切智智心，不以大悲为上首，虽经无量无数大劫，勤修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亦修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而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随堕声闻或独觉地。是诸菩萨虽念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供养恭敬，随顺修行，而于其中只取相故，不能证解诸佛世尊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真实功德。是诸菩萨不能证解佛功德故，虽闻菩萨摩诃萨道，即空、无相、无愿法生，而以此生只取其相，只取相已，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此诸菩萨如是回向，不得无上正等菩提，堕于声闻或独觉地。背过，舍利子，是诸菩萨犹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虽持种种所修善根，回向无上正等菩提，而堕声闻或独觉地。不此舍利子，有诸菩萨从出发心，不离一切智智心，恒以大悲为上首，勤修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亦常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虽念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而不取相，虽修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亦不取相，虽念自他种种功德，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亦不取相。舍利子当知，是菩萨摩诃萨直去无上正等菩提，不堕声闻及独觉地。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从出发心乃至究竟，不离一切智智心，恒以大悲为上首，虽修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而不取相，虽念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亦不取相，虽修菩萨摩诃萨道，即空、无相、无愿之法， 亦不取相。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由方便善巧故，以离相心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以离相心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由此定证所求无上正等菩提。是舍利子便白佛言：如我解佛所说义者，若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乃至究竟，常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是菩萨摩诃萨临近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乃至究竟，都无见有少法可得。为若能证，若所证，若证处，若证实，若有此证，都不可得。所谓若色、若受想行识，广说乃至一切相智，皆不可得。复次，世尊，有菩萨称善男子等，不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而求无上正等菩提，当知彼于所求无上正等菩提，疑惑犹豫，或得不得。所以者何？是菩萨称善男子等，不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于所修行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皆取其相。广说乃至于所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皆取其相。由此因缘，是菩萨称善男子等，皆于无上正等菩提，疑惑犹豫，或得不得。是故世尊，若菩萨摩诃萨欲得无上正等菩提，决定不应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是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用无所得而为方便，以无相具行心，应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以无相具行心，应修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若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用无所得而为方便，以无相具行心修住如是一切佛法，必获无上正等菩提。而时欲界色界天子具白佛言：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极难信解，甚难证得。所以者何？诸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自相共相，皆应证之，方能获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而诸菩萨所知法相都无所有，皆不可得。而是佛告诸天子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极难信解，甚难证得。天子当知，无意现觉一切法相，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而都不得胜意法相，可说明为此是能证，此是所证，此是证处，此是证实，即可说为由此而证。何以故？诸天子，以一切法毕竟净故，有为无为毕竟空故，由此无上正等菩提，极难信解，甚难证得。据说善现便白佛言： 如世尊说，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极难信解，甚难证得，如我思维，佛所说意，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极易信解，甚易证得。所以者何？若能信解，无法能证，无法所证，无有证处，无有证实，亦无有此而有所证。既能信解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若有证之，无法能证，无法所证，无有证处，无有证实，亦无有此而有所证，既能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以一切法毕竟皆空，毕竟空中都无有法可名能证，可名所证，可名证处，可名证实，可名由此而有所证。何以故？以一切法性相皆空，若增若减都无所有，皆不可得。由是因缘，诸菩萨摩诃萨所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都无所有，皆不可得。广说乃至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都无所有，皆不可得。诸菩萨摩诃萨所观诸法，若有色若无色，若有见若无见，若有对若无对，若有漏若无漏，若有为若无为，都无所有，皆不可得。由此因缘，我思维佛所说意趣，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极易信解，甚易证得。诸菩萨摩诃萨不应语中，为难信解，即难证得。所以者何？色色自性空，受想行识受想行识自性空，广说乃至一切智一切智自性空，道相智一切相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空。若菩萨摩诃萨能于如是自性空意深生信解，无倒而证，便得无上正等菩提。由如是意，我说无上正等菩提，非难信解，非难证得。十舍利子与善现言，由此因缘，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极难信解，甚难证得。所以者何？诸菩萨摩诃萨观一切法都无自性，皆如虚空，譬如虚空不作实念，我当信解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诸菩萨摩诃萨亦应如是不作实念，我当信解证得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以一切法性相皆空，与虚空等，诸菩萨摩诃萨要能信解诸法皆空与虚空等，无倒而证，方得无上正等菩提。若菩萨摩诃萨信解诸法与虚空等，便与无上正等菩提，一生信解亦正得者，则不应有净切沙等菩萨摩诃萨披大功德铠拔取无上正等菩提，于其中间而有退屈，故知无上正等菩提极难信解，甚难证得。十具受善现白舍利子言，于意云何？色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退屈否？舍利子言，佛也善现。于意云何？受想行识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退屈否？ 舍利子言：佛也善现。于意云何？离色有法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推屈否？舍利子言：佛也善现。于意云何？离受想行识有法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推屈否？舍利子言：佛也善现。于意云何？色真如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推屈否？舍利子言：佛也善现。于意云何？受想行识真如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推屈否？舍利子言：佛也善现。于意云何？离色真如有法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推屈否？舍利子言：佛也善现。于意云何？离受想行识真如有法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推屈否？舍利子言：佛也善现。广说乃至，于意云何？一切智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推屈否？舍利子言：佛也善现。道相智，一切相智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推屈否？舍利子言：佛也善现。于意云何？离一切智有法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推屈否？舍利子言：佛也善现。于意云何？离道相智一切相智有法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推屈否？舍利子言：佛也善现。于意云何？一切智真如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推屈否？舍利子言：佛也善现。于意云何？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推屈否？舍利子言：佛也善现。于意云何？离一切智真如有法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推屈否？舍利子言：佛也善现。于意云何？离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有法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推屈否？舍利子言：佛也善现。复次舍利子，于意云何？诸法真如广说乃至不思议界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退屈否？舍利子言：佛也善现。于意云何？离诸法真，离诸法真如广说乃至不思议界有法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退屈否？舍利子言：佛也善现。使具受善现为舍利子言：若一切法地故住故都无所有，皆不可得。说何等法可与无上正等菩提而有退屈？使舍利子与善现言：如忍者所说，无生法忍中都无有法，亦无菩萨可与无上正等菩提说有退屈。若尔，何故佛说三种诸菩萨称不得切罗，但应说一？又如人说应无三称菩萨差别，唯应有一正等觉称。时满慈子便白具受舍利子言：应问善现，未许有一菩萨称佛。然后可难，应无三称建立差别，唯应有一正等觉称。使舍利子问善现言：未许有一菩萨称佛。使具受善现为舍利子言：于意云何？一切法真如中未有三种诸菩萨称不得切罗差别相否？为有退住声闻称者， 或有退住独觉乘者，或有证得无上乘者？舍利子言：佛也三现。于意云何？一切法真如中，会有三乘菩萨亦否？舍利子言：佛也三现。于意云何？一切法真如中，为实有一正等觉乘诸菩萨否？舍利子言：佛也善现。于意云何？诸法真如有一有二有三相否？舍利子言：佛也善现。于意云何？一切法真如中，未有一法或一菩萨而可得否？舍利子言：佛也善现。十具受善现为舍利子言：若一切法地故住故都无所有，皆不可得，云何舍利子可作是念言：如是菩萨与佛无上正等菩提定有退趋，如是菩萨与佛无上正等菩提定无退趋，如是菩萨与佛无上正等菩提说不决定，如是菩萨是声闻乘，如是菩萨是独觉乘，如是菩萨是无上乘，如是为三，如是为一。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都无所得，与一切法真如亦能善信解，都无所得，与诸菩萨亦无所得，与佛无上正等菩提亦无所得，当知是为真菩萨摩诃萨。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闻说如是诸法真如不可得相，其心不惊不恐不怖，无疑无悔无退无末，是菩萨摩诃萨即证无上正等菩提，于其中间定无退趋。而时世尊赞善现曰：善哉善哉，如今乃能为诸菩萨善说法要，如之所说皆是如来威神之力。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于法真如不可得相，深生信解，知一切法无差别相，闻说如是诸法真如不可得相，其心不惊不恐不怖，无疑无悔无退无末，是菩萨摩诃萨即证无上正等菩提。而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成就此法，即证无上正等觉也。而时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若菩萨摩诃萨成就此法，即证无上正等菩提，不堕声闻独觉等地。而时善现复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欲即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当与何住？应云何住？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即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当与一切有情住平等心，不应住不平等心；当与一切有情起平等心，不应起不平等心；当与一切有情以平等心与语，不应以不平等心与语；当与一切有情起大慈心，不应起嗔恚心；当与一切有情以大慈心与语，不应以嗔恚心与语；当与一切有情起大悲心，不应起恼害心；当与一切有情以大悲心与语，不应以恼害心与语； 当与一切有情起大喜心，不应起嫉妒心。当与一切有情以大喜心与语，不应以嫉妒心与语。当与一切有情起大舍心，不应起偏党心。当与一切有情以大舍心与语，不应以偏党心与语。当与一切有情起恭敬心，不应起骄慢心。当与一切有情以恭敬心与语，不应以骄慢心与语。当与一切有情起智直心，不应起谄诈心。当与一切有情以智直心与语，不应以谄诈心与语。当与一切有情起调柔心，不应起刚强心。当与一切有情以调柔心与语，不应以刚强心与语。当与一切有情起利益心，不应起不利益心。当与一切有情以利益心与语，不应以不利益心与语。当与一切有情起安乐心，不应起不安乐心。当与一切有情以安乐心与语，不应以不安乐心与语。当与一切有情起无爱心，不应起有爱心。当与一切有情以无爱心与语，不应以有爱心与语。当与一切有情其如父母，如兄弟，如姐妹，如男女，如亲族心，亦以此心应于其语。当与一切有情其朋友心，亦以此心应于其语。当与一切有情其如亲教师，如规范师，如弟子，如同学心，亦以此心应于其语。当与一切有情其如欲流、依来、不还、阿罗汉、独觉、菩萨摩诃萨、如来、应证等觉心，亦以此心应于其语。当与一切有情其应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心，亦以此心应于其语。当与一切有情其应救济、怜悯、护护心，亦以此心应于其语。当与一切有情其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心，亦以此心应于其语。当与一切有情其空、无相、无愿心，亦以此心应于其语。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即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当于此住。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即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应自离害生命，亦劝他离害生命，恒正称扬离害生命法，欢喜赞叹离害生命者，广说乃至，应自离邪见，也劝他离邪见，恒正称扬离邪见法，欢喜赞叹离邪见者，应自修行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也劝他修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恒正称扬修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法，欢喜赞叹修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者，应自圆满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也劝他圆满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恒正称扬圆满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法，欢喜赞叹圆满布施波罗蜜多 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者，应自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也劝他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恒正称扬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法，欢喜赞叹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者，应自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也劝他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恒正称扬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法，欢喜赞叹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者，应自住四圣地，也劝他住四圣地。恒正称扬住四圣地法，欢喜赞叹住四圣地者，应自修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也劝他修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恒正称扬修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法，欢喜赞叹修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者，应自修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也劝他修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恒正称扬修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法，欢喜赞叹修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者，应自修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也劝他修八解脱乃至十遍处。恒正称扬修八解脱乃至十遍处法，欢喜赞叹修八解脱乃至十遍处者，应自圆满诸菩萨地，也劝他圆满诸菩萨地。恒正称扬圆满诸菩萨地法，欢喜赞叹圆满诸菩萨地者，应自圆满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也劝他圆满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恒正称扬圆满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法，欢喜赞叹圆满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者，应自圆满五眼六神通，也劝他圆满五眼六神通。恒正称扬圆满五眼六神通法，欢喜赞叹圆满五眼六神通者，应自圆满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也劝他圆满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恒正称扬圆满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法，欢喜赞叹圆满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者，应自圆满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也劝他圆满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恒正称扬圆满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法，欢喜赞叹圆满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者，应自圆满三十二相八十随好，也劝他圆满三十二相八十随好。恒正称扬圆满三十二相八十随好法，欢喜赞叹圆满三十二相八十随好者，应自圆满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也劝他圆满无妄施法恒住舍性。恒正称扬圆满无妄施法恒住舍性法，欢喜赞叹圆满无妄施法恒住舍性者，应自顺逆观十二支缘起，也劝他顺逆观十二支缘起。恒正称扬顺逆观十二支缘起法，欢喜赞叹顺逆观十二支缘起者，应自知苦断集正灭修道，也劝他知苦断集正灭修道。恒正称扬知苦断集正灭修道法，欢喜赞叹知苦断集正灭修道者。 应自证预留果乃至独觉菩提智，而不证实际得预留果乃至独觉菩提，亦劝他起证预留果乃至独觉菩提智，即证实际得预留果乃至独觉菩提，恒正成阳其正预留果乃至独觉菩提智，即正实际得预留果乃至独觉菩提法，欢喜赞叹其正预留果乃至独觉菩提智，即正实际得预留果乃至独觉菩提者，应自入菩萨正性离生位，亦劝他入菩萨正性离生位，恒正成阳入菩萨正性离生位法，欢喜赞叹入菩萨正性离生位者。卷第513。